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我真的是没辙了。我前也不是，后也不是，我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，我真是没有办法了。我想来想去，我只有一条道可走，那就是 不，你千万不要说出来。 不，我要不说出来，我就要憋死了。我想跟你们，跟这个家。 要干什么？ 千万别想那个呀。 我想请个假，请个长假。 老郑啊，你怎么都这个年头了？ 我不允许你和妈妈分手，你这明明是要找回颜柔宇。 我没说分手，没说分手，我只说请个假。 不，我不给你这个假，老郑，我不让你走，我不让你走。咱们结婚的时候不是说的好好的吗？咱们要一辈子相爱，白头到老。你忘了？ 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了？ 月琴，你别这样，真的，你别这样， 你别这样，怪你。 月琴，你别这样，我不想给你施加压力，我不想干扰你。你是干大事的人，我觉得我配不上你，我总觉得我配不上你。 熊姐， 月琴，我求求你了，今天晚上你无论如何要批我个假。秋云，他付不起昂贵的住院费，他从医院跑出来了。我原来准备炒两个菜去看看他，做做他的工作的。你看这，不行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得去了。我真的我得去看看，我去了。 等等，我把菜热热，你带走。 不用了，都八点半了，他可能吃过了。 等着我吧，西蒙诺夫，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。 真情的起始难以得到美好的归宿，善意的努力却造成了窘迫的困境。这一家人在对情爱的反省和梳理当中，看清了相互间的隔膜和差距，也领教了生活的复杂和深奥。爱这个字渗透着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时时处处，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，留下生活的痕迹，折射人性，映照生命。要想真正的爱不那么容易，要付出，也要忍耐，甚至做出牺牲。爱一个人，爱事业，爱生活，都是如此。好，各位朋友，以上您听到的是由空军政治部话剧团排演的小剧场话剧《爱你不容易》。今天的戏剧空间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责任编辑徐北薇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，下期节目再见。 经典的故事，精彩的语言，戏剧空间带您进入艺术的世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